母亲赐予我生命，感谢生活曾有你爱情，感谢苍穹曾理想幻梦，感谢时光长流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